为朝鲜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俄罗斯媒体披了特辑。网络杂志雷姆区区登载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照片，并在文指出，朝鲜人民之所以在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朝鲜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有金日成主席天才般的军事智略和英明的领导。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所网站登载了反映我国军民对强盗美帝国主义者强烈的敌忾心的美术作品和题为《美国的大惨败》的文章。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上载了朝鲜的G27等多篇文章。